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5月5号以美国的战争挑衅活动和我国的战争遏制力为题发表了研究报告。报告指出，由于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慑，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有核战争乌云在时刻徘徊。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朝美对抗历史上，从未有过美国的军事挑衅活动像今天这样，从其规模和性质上看极具侵略性质和好战性质的时候了。报告揭露，美国把朝鲜半岛形势推向热核战争的爆发状态，执意起凌于军事冒险等穷凶极恶的阴谋活动，并详细地指出，我国要用自主与正义的核宝剑彻底粉碎美国的侵略活动，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，这一原则立场是正确的。报告指出，我国握紧自主与正义的核宝剑，继续采取措施，高度增强核武力来粉碎美国史无前例的反朝活动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惹是生非的堂堂的自卫权行使。报告强调，我国将更有力地展开斗争，依靠强有威力的核遏制力，消除美国所强加的核战争危险的根源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。